晨光第一线英文歌曲直译大赛。 当我细个嘅时候，我听收音机。 你谂下冇晒啲国家，其实唔系好难做到。 银字银字银字，实好好笑。有钱捞世界、 想每朝都开怀大笑，记住听。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， 香港电台第二台， 曾志华、罗启新、郑振鹏、嘉明， 晨光第一线。